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杨戬自嘲一笑， 古昌不是蠢人，堂堂西岐大将，被拦在安邑之外，岂猜不出安邑生变？进得城中，看到满城鸡飞狗跳，不会心中生疑？古昌桀骜性烈，定会找人逼问。端木营兵卫得我示下，必不敢泄露。但目中伤痛，面上哀情，语中执着，是断做不了假的。都是一只疆场看惯生死的人，想必已猜出五六分了。 顿了一顿，但要再说些什么，忽听到帐外急起的马蹄之声，蹄声触听上远，转瞬已到近前，马儿嘶喘之声甚切。安佩闷响，帐外有片刻搅扰，似是有人试图阻拦。 将军， 一言未尽，已被掀翻开去，重重扑地，铠兵碰击。杨戬笑道， 蹄音湍急如乱流，来人性烈如暴雨。阿弥，纵是不见其人其面，尤其声势，你也能断出轻重缓急。 阿弥睁大眼睛，不明白杨戬此刻为什么竟向他解释起兵家形势来了。还未反应过来，帐帘刺啦一声被扯将下来，帐外风沙迎面扑入，杨戬双目微微眯起，模糊之中看到孤昌高大身形定定立在帐外，一时无言何请。就见孤昌摔下手中的帐帘，大踏步向端木翠置身之处过来。阿弥有些心慌，下意识避让开去。孤昌默地止步，死死盯住端木翠煞白面庞，良久颤抖着伸出手去，以手背轻触他的面庞，触手冰凉。孤昌喉头一滚，双目合起，两行热泪无声划过脸庞，闷声道， 我就知道。 静默之中响起杨戬平静至极几乎冷漠的声音， 你知道什么？ 孤昌缩回手来，惨然一笑，并不答话。 三日后攻重城，战事谋划如何？营下兵卫操练已经，云车何在？粮草可足？前锋点谁为将？后卫谁人控兵？ 杨戬 如何？ 端木失身未冷，你在这里说这些无关紧要的？ 无关紧要？哼，古昌将军须得谨言慎行。你所谓的无关紧要，在我看来和你性命交关。你请的重城战牌得丞相首令三日后攻城，此时此刻你不该紧锣密鼓，置沙盘照麾下以谋战事吗？ 孤昌虎目圆睁，眸中怒火几欲焚噬杨戬。 杨戬，端木死了。 他是死了，你从何得知？战事在即，主将不离军帐，你今夜本该在营中筹划，你怎么知道安邑生变？你怎么知道端木遇刺？你本不该来此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若是你，我现在就礼仪整安，回营筹划以应战事，一心扑于攻城，心无旁骛。待得攻下重城，要疯要醉，要死要活，都由得你。 孤昌默然良久，哑声道， 杨戬，你何其心狠，你可知端木险些便是我的发妻。 我自然知道，但是古昌，你首先是战将，若非攻城在即，我可任由你在此酩酊大醉，嚎啕大哭，几乎战事一触即发，你一身系全营军事性命，更系两方战局走势，各种关系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，哪容你在此蹉跎。回去吧，忘记今夜你来过安邑，城破之日 丞相会单独见你，告知你端木亡故，那时你才会惊闻噩耗，伤痛失行。在那之前一切如常。我想换作死的是你，端木也不会做无谓悲伤，必然披挂上阵，以枪头血祭你驱死亡魂。端木是被朝歌细作所杀，你若想为他报仇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拔下重城。言尽于此，是去是留你自己定夺吧。 杨戬果然不再说一句话，孤昌僵立良久，忽地抽出刀鞘，一手挽过端木翠发丝，于刃上划过，锋芒过处带起悠悠发香，收一缕入怀，再无多话，转身大踏步离去。行至帐帘之处，忽地停下，沉声道： 杨戬，若记得行凶之人，莫要杀他，后我归来。 雨碧也不待杨戬应声，径自去了。提声又起，只是这次不急也不缓，杂沓零落，漫无所向，似是生生扣在心上。阿弥心中一酸，以手掩面，指缝中慢慢阴下泪来。这一夜杨戬单留安逸，并未回营。第二天高伯简闻风杨戬在此，巴巴地跑来会面，被杨戬冷言冷语命人挡了去。他知端木翠亡故一事不易外传，一面令人封口，另一面遣人深挖地窖，置端木翠棺椁于其中，窖中四周堆兵，上覆海量稻草，暂作兵士已用。要知殷商一朝已有富户冬日凿窖存兵，以作夏日粮饮之用，安邑虽小亦有驻兵之家，且大部分存兵竟是取自其木家的地窖的。这一日夜展昭静处军帐之中，夜间曾有两个兵卫进来查看，展昭略施计力，轻身飞举，倒坠顶帐之上，倒也蛮将过去。自那后，兵卫在帐外行行走走，竟是无人再进来。展昭先时听到端木翠言说：你等着，我让他来找你，心中震撼之外不无欢喜，因此并不当真觉得端木翠是死了，心中并无十分伤痛。哪知这一日夜以来独自静处，细细推思这多日与端木将军的行来过往，点点滴滴犹在眼前，遇到后来心中酸楚之意愈甚，因想着既然他说让他来找你这样的话，可见他与端木并不是一个人。这许多日以来与端木将军有两相敌对，倒可面作夜谈，二人之间终究不输一段情谊，我竟眼睁睁地看他在我面前横死了。心潮激荡之处，忽又想到， 他与端木当真便是截然不同的两人吗？他岂不就是当年的端木，除了不记得我，一颦一笑性情举止哪样不是跟端木相同。假以时日我与他渐渐相知，与后来的端木又有何不同？他的种种，譬如端木早年就世如此举步维艰，我眼睁睁看着竟是半分力都出不上。 一时间情难自已，想到凄恻之处，竟铮铮落下男儿热泪来。如此不知过了多久，忽听帘幕轻动，展昭心思急如电转，这是有人进来，当下闪身避于内间，将里外间开的帘帐留了一线，向外窥看。当头的是一个普通打扮的兵卫，与外间巡卫并无二致，骑的是跟进来的那人，竟是齐木一罗。看齐木一罗时，见他目光流转，面有警惕之色，与之前的痴傻之态判若两人。展昭心中奇怪，因想着 只一夜功夫他竟好了。 正思忖间，就听齐木一罗压低声音道： 我依你吩咐做了，端木翠既死，理当为我杀了高伯简。 这话压得极低，与展昭听来却不至于半空一记惊雷，只觉手脚冰凉，呆立当场。 仙神虽是杂冗轰鸣，与两人对答却是一字不漏。 俺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杨戬坐镇，再杀高伯简不易。 你们应了我的，我杀端木翠，你们杀高伯简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而且我也不能再在端木营待下去了，若是他们移到我身上…… 咔嚓一声骨节脆响，展昭一惊之下收回心神，即向外看时，就见齐木一罗软软瘫地，那人的手正自齐木一罗颈上移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